ChinesePod.com 宝贝，球是什么形状的？ 不知道。 球是圆的，太阳也是圆的。 爸爸，那书是什么形状的呢？ 书是方的，门也是方的。 我知道了。 那你的三明治是什么形状的？ 不知道。 是三角形的。